都已经被你占据。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

泣，却也没有叹息。生命里找到你，却又嫌弃，只好认命。岁月如此无情，给了我梦一场，却要惊醒。我在我的梦魂封锁，我的心里无法清醒。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，爱得深爱得真，爱我的灵魂从地久到天长，直到永恒，有你梦可成真。再也没有你的音讯，再也听不到你的柔情。

手印曾经轻轻掠过我的命运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留言，惊鸿一瞥。